只是不想再有隐藏。只要你这样靠着你的肩膀，就可以什么都不想。星星啊， 有道理叫人摇摆不定，我的灵魂无